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，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，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。 但是错得多，伤气力，一般养妻活儿，住唐楼，养番狗，冇难度，信我啊！ 逢星期四晚9:30至几多点， 有我大恩，生意好啲，准时见啦！ 好，又翻嚟今日嘅生意好啲，咁啊，好快一个礼拜哦，时间越嚟越快，咁今日咧就。快啲講啦，睇下一個鐘定係個半鐘啦。咁啊，又要睇下你哋嘅反應如何啦。你的反應如何？你的收聽時間變如何？ 你的樣子如何？你的收視率就會如何？ 咁呢個梗唔係啦。學真係學周星馳話齋咩？嗬，溝女嘅嘢只係一種嘅啫。 邊種咧？ 靚仔啊！咁啊，嚟唔係講唔好講翻呢度，誒講呢啲咁嘅笑話。咁啊，今日咧嗱，咁啊同大家講一個 topic， 咁啊非常之好嘅，就係講關於 presentation 你嘅。點去做一個演講或者去做一啲嗱？你諗下啦，你好辛苦順嗰幾集講關於 call call 啊啲咁樣，你 call 咗個客翻嚟 要見嘅喎， 咪咯你哇見完之後咧一撇屎，我啱啱今日先睇見微信有個朋友話佢老細咧唔去參與嗰個會咧，張單可能簽咗噶啦，一去參與個會咧，誒、哎、搞窩曬。咁呢個咧就正正係即係其實 presentation 一部分嚟嘅，究竟帶唔帶一啲唔適合嘅人去咧？咁我好老實講，大 N 從來咧好多時咧 presentation 單拖嘅啫，因為我都幾個人風格嘅。咁我驚帶咗啲人咧去講啲嘢咧，又要用腳踢佢，又要成咁啊拉，即係好似跑馬咧，即係以前做馬咧要係咁拉，係咁拉。咁我唔想 嘅。咦？但係唔係話要帶啲秘書咧？誒、哎？咩 Mary 同我攞份嘢出嚟嗰啲 咁嗱呢啲咧就真係好表示咧你冇乜自信啦，亦都冇乜你都冇乜 content， 所以唯有用呢啲咁咯。不過咁、啊、又唔係表示話大 N 唔注重 content， 即係唔係唔注重呢個外表喎、啊。咁其實我做 presentation 我都會一間講。咁另外啦，今日我就會同網友傾下偈啦。咁有個網友就一早 book 咗，咁我都歡迎大家繼續 PM 我。 嗱，舉手問問題先。喂，如果網友即係想參與討論點樣先？嗱，除咗喺 Facebook 同埋喺 YouTube 留言之外咧，如果想即時有乜搞先？點安排先？ 嗱，其實咧，我就想佢咧，啲網友咧，如果真係想同我即時分享咧，我想佢盡量咧就係啲問題咧問我先。嗱，我唔想齋吹啊，即係靠即係執生智慧。我唔係話唔得，我唔想咁樣去 hea 咗個問題，同埋嘥咗個大家對談嘅機會。我想。做少少準備，例如話有啲網友佢 PM 咗我嗰啲，咁我會做少少功夫，咁我今日都會有啲同佢哋嘅一啲回覆翻佢哋一啲，同埋今日咧嗱，主要我唔會講太多內容嘅啫，講 presentation 啦，大陸有嘢講啦個 section， 另外就如果我係咩，咁今日如果我係咩咧，咁我試下講下，咁有網友提我話講我係無線，無線唔講啦，無線呢啲叫自甘墮落，其實如果無線想救翻佢嘅話咧，好簡單嘅啫。唔好自甘墮落，純一個從商業角度去諗一個唔好諗其他因素，唔好諗住話要去即係取悦一啲政權，你要取悦嘅就係你觀眾。同樣道理，你要取悦嘅就係、是做生意一樣，你要取悦嘅就係你顧客。打工一樣，你要取悦嘅就係你上司。OK。咁另外大陸有嘢講啦，咁我想講埋上一次有啲未講完嘅一啲唔同嘢。咁啊，未入正題之前咧，咁啊講講啦。咁啊，網友可能發覺咧，城寨嘅網站咧，咁啊暫時咧就因為有啲技術問題啦，暫時而家唔喐得住。咁啊，遲啲會整翻好啦，搶救緊。咁啊，稍安無躁。咁啊，去翻 Facebook 度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你睇緊 YouTube 嘅，咁記住喺 YouTube 度留言咧，就唔好而家 like 到 YouTube 留啊。你留咗之後，我睇唔到噶啦，我唔係唔答你啊，因為你留咗之後咧，我就未必會喺上高答到你嘢。喺翻 Facebook 上高做翻一啲問題，咁我喺上高咧會見到問題。你見到我其實我唔係盡量嘅，多數答曬㗎啦。 集中係咯，即係集中喺翻你嗰個節目 post 留言啦，唔好咁分散，我睇唔曬。 冇錯冇錯，咁有陣時候我都會見到有啲人唔知道飛咗喺邊咁樣。咁啊，而家開始啦，嗱，咁我呢個節目咧，而家即係。 第二今日第幾啊？第八集啦，係嘛？第七集喎、啊，係、第七集。我喺個嘢都寫住一個井 七， 井七咁第七集啦。咁啊過咗一半噶啦，因為十三集一個一季啊，當一季啦。咁啊過第七集，咁啊開始咧已經培育緊咧一班。舊市好啲意外嘅一啲聽眾，咁我見到好多新面孔嘅，呢、這個亦都係大恩最想見到嘅嘢，就係、是、話我想擴闊一啲唔同嘅領域，因為咧我呢個風格同舊市好啲係講嘅內容係完全唔同嘅，咁我希望多啲年青人嚟聽，又係因為這個呢個咧，除咗話你真係創業之外咧，係對好多就算你第日揾工啊啲咁樣，我揾一集一定都會講啦，就係揀科或者揀行業。OK， 有啲咩要注意？咁我都會講。咁我唔係金科玉律啦，我只不過一個探討，即係用翻一個我哋而家面出去街度見到一啲唔同嘅市況嚟話俾你知。OK， 咁來來去都走唔甩個某啲範圍裏邊噶啦。咁好，咁啊嗱，咁啊講翻未入正題之前咧，又有嘢講啦，好多嘢講。今日未入正題，其實好多嘢講。咁我喺網度咧就最近咧就睇到 Uniqlo。咁咧就打低曬中國或者香港或者人讀 Uniqlo 啦，我聽過啲日本朋友叫 Uniqlo， 因為佢呢個發音好得意嘅。咁啊講，因為呢個零售呢、這個即係我哋叫優衣，大陸叫優衣庫啦。咁我就喺大陸出差嗰陣時咧，就都見到非常多嘅佢哋嘅分店，所有逢係商場咧有佢咧，咁即係有商場就有佢咁滯噶啦，係做得非常成功。所以咧，我都諗翻起，其實咧，只要你個品質品牌做得好嘅話咧，嗱，佢樣嘢好叻嘅就係做咧，做個 inventory。呢個咧，亦都係佢個生死。其實呢個同咩咧？同 Sara 一樣，都係個庫存咧、倉存咧係 keep 得好好嘅。因為呢個亦都有賴而家啲嘅通訊科技 ，OK， 咁能夠令到咧嗰、那個stock keep 咧會做得更加準確。嗱，講開通訊科技咧，咁我嚟緊呢兩集咧，我都會講噶啦。我而家解決咗少少技術問題嘅話咧，裏邊包括啲咩咧？嗱，咁大家準備定紙筆啦。咁啊，到時咧寫低啲問題，問關於一啲科技點樣幫到生意嘅。咁裏邊我嚟話有講做網站啦，咁另外亦都會做呢、這個email 啦，嚇。咁另外你話翻大陸翻牆啊，要點做啊？另外嚟話點去做呢？我可能如果技術做到嘅話，直情喺個 CMS 度做俾你睇，一張報價單可以幾快去做到啊？咁諸如此類。咁好啦，咁啊，另外一集咧，我已經 plan 緊啦。咁啊，同一個另外大家要睇舊少啲都會知道啊，我個網友叫阿佳嘅，就係你啦，係啦，係你啦。咁我就同你對話，就咁講關於一啲咧喺大陸生意或者做打工 ，OK 一啲日常面對到嘅嘢，你唔好以為簡單啊！嗱，有啲嘢咧，你喺廣東區地區咧仲可以，上到北邊嘅話咧就大不同。例如買火車飛 ，OK 係咪真係你諗咁簡單咧 ？OK 喺網度買到喎嚇，咁咩網啊？例如話你買機票咩網咧？住酒店。有啲咩平靚正選擇咧？咁呢啲問我啦，我呢啲親身經驗，咁啊翻喺大陸咁樣好多唔同嘅嘢，咁嚟緊呢有兩集都會講呢啲嘅豬中，所以咧如果你遇到呢啲問題嘅話咧，就儘量問我先啦。咁另外啦，咁啊仲有一個前言嘅，就係最近咧睇咗個泰國嘅廣告，我覺得真係幾好嘅，幾、那個佢嗰個就話，如果你醉駕就要罰則係咩咧？就要去呢、這個。 停尸间 的工作。其实呢如果你听开你就知道了，我很重要就是一个创意。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要拿出来讲呢？今天又是 live 来的啦，那啊钟树根议员呢，即是我们香港真的建制派真的有这样的人呢，真的不该晒你，真的。他说呢電影咧唔係俾你宣泄個人嘅意識啊呢咁嘢，最緊係揾錢，即係生意嚟嘅啫，大約咁嘅意思。咁其實咧就即係呢啲一切入翻佢哋嗰個意識形態啦，因為咧佢哋係唔需要建制派係唔需要有一個競爭嘅，佢只要依附到權貴，舐得乾乾淨淨就有生意俾佢。所以咧，我都身邊有好多我知道 建制的，他们是没什么新产品出的，他们只不过是拿人家偷人家的产品啊，这些样的。那又是那句，如果听着这个节目的观众听众也好，你不是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话，那你继续听大恩快风。如果不是你是已经是的话，那就行了，你可以其实呢按下电脑或者删了手机，不用听了，因为呢你躺着也中枪，即是不是 basic 了，是吧？那么、今天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跟网友聊天的。咁不如我講咗第一個環節先啦，跟住嗱，咁聽住啦，咁啊網友 Martin， 咁你準備定電腦啦，咁啊我講完呢個環節講 presentation， 好啦，阿 Lance， 你好， 又試下做一啲啊，好似以前啲弗洛伊德咁對話，你又覺得一個 present 點成為一個 present 好成功嘅 presentation 先？ 最簡單就是要清楚直接你的信息交到給人，這個最基本的了。 嗯嗯、你又覺得如果聽聽下有人睡覺，你覺得是不是一個好的一個 presentation？ 咦，你這些問題有答案了。 廢話 了，不是，那我怎麼答你好呢？ 是 這個就是差的 presentation。 是 反面教材是吧？ 反面教 材你特登的嘛， 我專我那難道你說好嗎？是不是不好意思啊，你感冒還沒好，回去再咳。正直其实这些是真的的话，其实对于一个 presentation 来说不是太大什么的。如果我上次呢，我其实前几天我都会做 presentation， 我都有这样的cut法。我正正就是尝试就从这个角度跟客人聊天，讲关于我有少少感冒，哎不好意思你不要站起来讲一下笑这样，哎你忍住啊中招啊这样。跟着大家都笑一笑口，其实呢那个 moment 大家是拉近了个关系。 嗯， 都是一种沟通的办法。其实什么叫 presentation 呢？就是例如说一个产品的介绍，坐在十几人，你要将产品的信息优点告诉他们，哇很多学问、另外我试过最多都是两三百人左右，就是在一个会堂做 presentation。 我讲讲我自己第一次做 presentation， 二三百人在澳门做那次，咁我係緊張到呢要做 rehearsal， 我要去個鏡嗰度，因為未試過做啦，咁對住塊鏡就望住塊鏡，然之後同塊鏡自己攞住張貓紙講。嗱，我講貓紙，嗱咁我有一個 point 呢，我提早講講就係、是、稿啦。我從來冇稿嘅，我從來都係列 point 嘅啫。如果大家可以嚟到呢度睇到我部電腦呢，其實我全部都係啲 point 嚟。 其實反轉睇咪到 试下啦， 但其实啱啱你话 point 嗰样嘢同埋稿咧，唔系个个得嘅喎，有啲人系嘛？ 嗱，你睇到啊？ 睇到啦， 啲单字嚟嘅，全部都系啲， 就系 point 咯 ，point 嚟嘅啫。吓，咁呢 point 咧唔使好多人理解嘅啫，你自己明得噶啦。你记住呢、這个咧，一定要系你自己最熟嘅一个文字，一个或者一个表达，甚至画图得噶，唔系一定要唔係一定要寫得清清楚楚，我從來唔會覺得係咩嘅，最唔係一定要清楚啦，但唔需要長篇大論，幾個點子得噶啦。點解呢？咁我應該再繼續講。首先咧，第一件事啦，我覺得去一個 presentation 好緊要嘅就係個 appearance 或者叫 dress code。咩意思呢？一定要恰當。例如話，好似我今日咁樣，哇一頂嘛嚇，咁嘅樣。咁嘅樣子像什麼呢？如果戴埋頂帽咧，似咩咧？ 掟穿我老友啊！ 似掟穿多啲，係咪啊？咁唔係好適合嘅。咁但係如果 OK， 如果你已經某一定有一定嘅地位，例如話，你係 Steve Jobs 啊、Mark Zuckerberg 啊啲咁樣，或者 Elon Musk 啊啲咁樣咧，啊，你賣啲好型嘅嘢，你本身已經好有地位嘅話，你著乜都得。我亦都唔怕同大家講，咁而家我都希望步向呢一部分，但我就冇咁 casual。咁我就會著一啲叫 smart， 叫咩啊 ？smart casual， 我就會嚟一件黑色嘅背心，唔係黑色背心，恤衫，即係好似啲咁嘅圓領咧，黑色嘅，就然之後襯一件西裝褸，一條牛仔褲。咁我覺得自己照照鏡都覺得即係恰當，因為恰當好重要。嗱，如果你 overdressing 咧，又係又有災難嘅喎。嗱，我又試過咧，又真係見過有以前咧有啲人咧去 sell 嘢。sell 咩咧 ？sell 一啲叫做美術用品啦。佢真係著曬成套老西， 你想想开门给你的 design house 讲紧都是着件 T 恤的，这班人根本就是一些 很 casual 的人，你要跟他拉近距离，你是不是要着一些黑棒的东西呢？啱，相反，我真的见过一些着晒老西咁走上嚟，你令我有距离感。正如我去有时候我成日都呢个款咧行中环，我同嗰度啲人系格格不入嘅，咁啊冇办法啦，即系呢个唔系大问题。但系而家你讲紧系做生意，你讲紧系做 presentation， 你嘅见工一个合适嘅 dress code 系真系好紧要，不得了。嗱，我亦都试过有一次咧，因为我啲嘅叫行头啦，去吸引咗某类指定客。港岛区话说啦，咁有一个大型嘅公司啦，我唔讲咩边类型公司，你实估到啊，费事俾人搞喎。咁呢间大型公司咧，咁个老总个鬼佬嚟嘅，咁我因为去之前我都知噶啦，咁啊，咁于是咧我 present 嗰阵时咧，我就带咗一个夹去，咁而系真有啲器材嘅。咁我啲同事话、其实唔使咁大个啊，咁我其实我嗰个专登嘅。而嗰個牌子咧都叫做有啲名望，咁上去咧，俾佢真係俾我好彩地撞中啦。個老細見一見，望一望，佢同我講話 ，Oh, I got this one, same as yours。跟住我同佢傾偈，話係啊，我好中意呢個品牌，跟住又講，又話有啲關於生活上嘅一啲嘢咁樣。我哋其實做咩咧？我哋揾一個共同點。嗱，人哋要認同你件產品咧，首先認同你個人，同著衫一樣嘅啫。如果你嗰日去中環喺一間大公司去做啲 presentation， 我唔該你啦，執翻少少行頭。到今時今日，我啲朋友咧都仲係唔明。嗱，我雖然一個反蘋，我係反蘋果嘅人嚟嘅，我唔會用 iPhone， 不過第一代 iPhone 我用咗嘅，係嗰陣時仲未咁強烈反蘋嗰個意識。咁但係咧，我一定會，就算我用 Android 機種咧，我都會用一啲比較相對大牌子嘅。我不會用那些國產，但我不是說國產不好，但如果你去到某個級數的會議那裡，你拿個國產手機被人看到的話，那你會令到人哋跟你的距離感，這種距離感除非你的自信是大到呢，或者你的料是大到呢，是 cover 了一些東西，那就不用說，或者你是建制派 OK 完，你拿著隻白鴿做飛鴿傳書，你都拿到張單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靠你的产品，不是靠你的人的销售技巧，大家讲的是靠你自己，靠自己吃自己的技巧的。那好了，是要看的。你说大家是没有现实，是现实了。我现在讲的这个节目生意好一点就现实的了。我有几时跟你讲过说这个一个很讲什么理想主义，绝对不理想主义，是要有些位置是要低头，兼且我都相信我用这些外国或者韩国品牌的 Android 手机带给我的话音有个保证。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流行品牌啊？是不是真的靠广告呢？部分啦，而某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质感啊，我们之前有一集讲过质感。好了，跟着那个 point 就说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包括咩咧？頭先講著嘅衫啦，你要知道自己嘅位置，你唔可以著得過分，亦都唔可以過分低。同樣道理，你要知道自己嘅言行，你知道自己位置。如果對方係一個例如話年紀或者地位比你高好多嘅人，你要俾佢一份尊重。而呢份尊重唔係表示你要拍馬屁啊！嗱，我好反感有啲人就真係上綱上線嘅，咁你咪即係拍馬屁？咁我對唔住啦，咁唔啱路。我講嘅係一種尊重，例如話佢講到一啲點子好嘅話，你咪試下講多兩句。講得好，我經常用呢點嘅。邊個講得好？你既唔失個事實，亦都可以令到對方有一種你接受佢，你聽有聽佢講嘢嗰個意思。咁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咁因為你參與個會議，唔係淨係你講啊嘛。OK， 你讲之余，你都要需要对方听你讲，佢点会听你讲啊？因为你听佢讲嘢啊嘛，咁佢咪愿意打开道门同你倾偈咯。我发觉好多人咧一卵嘴，嗱，你记住，我自己都戒紧嘅。人哋讲乜嘢，你身边成有个咁嘅朋友噶？ 我自己又系啦，唔使。 例如咩咧？唔系， 嗱就係呢句啦，唔係，唔係咧，唔係喎。嗱，我開我又受咗 presentation 咧，我都幾介自己講呢樣嘢嘅。個客講乜？如果佢講完嘢真唔係嘅話咧，即係我唔認同嘅話咧，嗯。除非嗰樣嘢係真係好影響到我件產品嘅 performance 啦，即係表現啦。即係如果我認同咗佢呢個 point， 係咧，用粒486係快過粒i7 嘅咁樣，即係呢個太過離譜嘅話，我就話嚇、我就會調翻轉我誇張啲，我反對你嘅講法。但係如果一啲好無關痛癢嘅話咧，嗯，逢係你一集咗個集。唔係咧，唔係咧。咁咧，其實咧對嗰個會談咧會有少少僵。嗱，呢個大家記住啊。咁另外咧就係一樣咩咧？就係要變啦，講嘢都要變，位置都要變。OK， 嗱，你對唔同人講咧，我唔係對人講人話對鬼話，佢大佬咁你冇理由一把尺嚇行曬全球噶。你一定要嚟話，我遇到個經理，遇到個主任。其實你要因應翻佢講嘅 presentation 咧，要有翻相對嘅一啲調節嘅。因為如果你真係同一把尺咁同人講嘢咧，人哋覺得你做咩啊？你耍大牌啊？你揾佢嚟呃我啊？或者話嚇、你當我係經理啊？咁所以呢個你一定要調節嗱。所以咧變真係羅文話齋，變幻原是永恆係必須嘅。另外一個 point 好重要啦。呢、這個 point 真係超級重要，就係好多人都冇做嘅。熟熟乜嘢啊？拎小朋友 熟乜嘢啊？熟 熟咩？ 熟雞、熟羊、熟馬、熟狗， 梗係啦，要迴避啊嘛，係、咪啊？熟羊、熟虎無需迴避，係熟悉啊。嗱 ，even 係個客，嗱我先唔好講個客，首先講客先啦。我上幾集講過，你去之前，大佬你睇人哋個網站。了解人哋啲嘢，跟住咧如數家珍。你講嗰陣時比佢仲熟嘅，佢上司話得是嗰個。如嗱幾個人開會，嗱我通常咧大 N 開會咧，而家我通常咧有幾個人嘅，有個主任啦，跟住一個副經理啦、經理啦，有陣時會有總經理啦，有陣時有 general manager 啦，甚至乎有陣時有啲大家查嘅。你如果喺個細嘅面前，嗱講啲。低唔好低啦嚇，中高中中同埋高中高層啦，呢三種人嘅角度，如果你熟嘅話，三層全部要曬嘅。嗱細嗰層嘅話 ，PK 啦，哇呢條友仲熟過我嘅，俾老細知道，哇唉唔得，我要熟翻啲先。咁佢老細會點諗啊？哇大欣條友仔嚟之前仲熟過我哋知嘅嘢嘅，我都冇睇過個網頁，我哋睇曬仲要記曬啲嘢。咁我話大欣又唔好處啦，冇記性，但係咧我就有啲短暫記憶，咁啊都記得到嘅嚇。咁、呢個嗱，另外仲有熟乜嘢咧？好簡單，熟你嘅產品。咩叫熟咧？嗱，你要記住，有啲人誤會嘅，以為熟產品係咁講喎，迷睇迷揀迷遠呢個 mouse 啊，嗱兩個質感，一個質感好好撳，好好撳，左邊係乜？右邊係乜？乜乜係乜？乜乜係乜？对不住，你是在那背稿的。真正的熟是怎样呢？人家360度问你的问题，兼且麻烦你，你想定一些东西是关于这个产品周围的，你都要知道。什么叫360度呢？就是说之前准备多些功夫，例如说问 Mouse 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步步电脑都可以的？ 使唔使用电噶？ 使唔用电？嗱呢啲即系打次啦，假设问题啦。你要记住，我有个傻理论，大家认唔认同我唔知啦。咁我依家都讲讲个飞机搭飞机嘅理论啊。嗰、那个有一个读者佢回翻我，我觉得非常之好呢、這个，我依家要讲讲。提我讲完呢个之后即刻讲添。我有个傻理论就系咩呢？點為之叫聰明呢？其實聰明好簡單嘅啫，就係話你人哋問你嘢，你真係答到，人咪覺得你聰明咯。但咩叫聰明啊？就係話你之前諗定好多問題，然之後你自己揾埋答案，而呢答案係經過驗證嘅。 係即係有即係相對真實啦。即係我唔知道咩叫真實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等於唔係話啊呢個女報嗰個條女叫咩啊？小喬嘛？ 刁蟬， 原來流嘅，喂大佬，我點知啫？但係即係問咗問多知啦。咁但係你要從呢種實踐裏邊咧、驗證裏邊咧，知道好多答案咧，跟住咧人哋一問你嘢咧，你就答得到。其實阿 Lance 真係簡單講就踢橋就同自己踢自己橋咯， 冇錯 翻出嚟要 嗱，冇錯啦。所以咧，一個真正偉大嘅民族或者嘅人咧，係需要不斷自我反省。即係第一啦，再高境界啲係自嘲咧，識得。 嗯， 我周時響我希望做得到嘅就係話，希望就係自嘲多啲。你越自嘲嘅話，人哋覺得你越胸襟越闊，呢個係另一層次。咁啊，講翻呢度先啦。 喺個飛機點啊？飛機 好啦，講翻飛機啦，唉，唔講熟住啦。咁熟啊，當然你都掉數啦。嗱，記住啊，仲有我突然間先講飛機，係要融會貫通，即係話將所有嘢係答得翻嘅。人哋一問你，你即刻答得到別人哋嘅。嗱，其實客好罩忌咧，我都聽好多個講噶啦。嗱，竟然有啲熟唔熟價錢啦、啊，你等等先啊。 我問啊，乜嘢定堂試貨幾錢先啊？ 喂，大佬有幾多件 product 啊？是不是个 response time 你都要快啦，所以我之前有一集讲话要快， 嗯， 包括埋你即场都要快，人哋问你即场问你嘢，喂呢个 mouse 大概几多钱啊，哇你唔好同人讲 好多价钱㗎，其实呢个你讲呢个呢，我买 notebook 黄金咪好罩忌呢样， 好罩忌 呀，你唔答呢第二间囉，咁样走囉， 答到为止囉， 可能第因为你选择多嘛，有 冇错，你要记住啊，要睇下你嗰个行业呢係唔係多选择，如果多选择对唔住啦，你呢啲已经失去咗嗰个竞争力， ok， 所以一定要熟兼且要快，熟即係就可以令到你快囉，至于你讲唔讲出嚟交俾你，咁我就会点呢，通常呢我就会讲话嗱，我呢个价钱唔负责任架，不过大日俾你爷咗个 reference， 三万蚊到 ok，咁上下走賺，我通常攞幾多呢，我最好攞嚟話一至一百咁計啊，我最好攞七十嚟做一個中間數，我唔係攞五十㗎，因為五十呢我驚佢一個期許呢係好平，係上唔返嘅，七十我仲可以上返去，仲就算上唔到嘅話都唔會傷得太深，咁當然你會擔心講多咗，咁你咪俾佢遐想囉，你講多咗佢唔幫襯嘛，咁你俾佢遐想，其實呢呢個七十呢我預鬆啲嘅，咁松同緊嘅話，嗱，我講緊呢啲 pricing 啊，係一啲 tailor make， 即係要定制化嘅，例如話 design 啊啲咁樣，做一個網頁啊啲咁就要咯。但係我講緊係話，好似一啲，我上次插嗰條友，你買個 mon 啫嘛，你使乜同我講咁多嘢啫？係咪先？又話要插又要成，因為你唔熟啊嘛。好啦，另外就係個穩啦。咩叫穩咧？ 穩光個穩。 嗯，但唔係咧，不過嗱，尹光咧都好嘢噶，佢講嘢咧抑揚頓挫， 嗯， 係吸引人噶。嗱，我真係試過咧，頭先咧我都問啦，試過真係有個人咧讀稿咧，我們這個產品是溫州我們東方飛線，今年我們嗱，佢咧就 新聞康喎呢個係啊， 對住個 PowerPoint 咧就一路讀， 嗯。 喂，我识字的，我不用你读啊，对不住。所以呢、你要记住，除了不可以这样读字之外，记住，一定要抑扬顿挫。 没说那么多，示范了，真的。 你想我介绍什么？ 那我介绍一只、神奇 push up 胸围。 OK，各位女士，你一定要执衫，一定要有些，之前想很多东西了。各位女士，是不是觉得身形平平的话行出街道没什么 power 呢，想不想 charming 一点、啊、其实呢当然啦，吃很多丰胸补品是做到的，不过现在呢我们公司出了一只神奇胸围，其实等于你将个字 highlight 了 神奇胸围这四 个字，是这几个字你要大声一点，另外刚才有一个 approaching 啦、你是说我讲你的坏处先，喂你不 charming 啊，你出来跟着神奇胸围，跟住講好處啊！你 draw 咗 attention， 跟住喺度講嗱，佢呢只咧嗱咁啊，巴拉嗱，因為其實我真係唔好熟呢啲嘢。 其實你呢個咧就係咩咧？街邊斯文佬成日做嘅神奇收到褲啊！有肚腩唔緊要啊！我哋而家有個特價嘅神奇收到褲。 咪即係我前兩集示範嗰、那個一蚊啊，一蚊我唔收你啊！我今日收五毫，如果我收五毫嘅話咧，我就唔係大 N。不過大 N 嚟得呢度咧，深水埗同大家各位街坊咧， 五毫我都唔收，五毫再点咧？跟住就俾你料啦。好啦，我哋一间翻嚟，我继续讲 PowerPoint 有啲咩职场嘅，仲有讲下飞机的故事。等我准备下资料先。